兩隻不同的牛咧，夾埋咧，一個係加十點幾啦，一個去到差唔多16%，其實都真係好誇張。 係啊，嗱咁咧，大家都知道食材價格嘅加價咧，往往都係一個加價潮嘅開始嚟噶嘛。因為可能去到零售層面，譬如係一啲街市嘅肉檔啊，或者餐廳，佢哋都要諗點樣將呢啲增加咗嘅成本咧轉嫁去消費者身上。咁、於是咧，琴日已經有一啲報道咧，去即係訪問一啲嘅火鍋店啦，就話咧，佢哋。就透露咧喺過去半年啊，我哋打邊爐成日食嘅美國肥牛同埋內地嘅鮮牛肉咧，都雙雙出現一個加價嘅情況。有啲就話咧，如果要全數將呢一個價格嘅增幅轉嫁俾消費者咧，將來大家可能要成400蚊咧先食到一碟頂級肥牛喎。咁啊，佢哋就好擔心咧影響火鍋嘅銷情。不過我諗咧，在於一啲一般嘅家庭主婦嚟講咧，平時點樣樣咧可以即係打理好屋企盘数啊！呢个都系佢哋最关心嘅题目啦。 冇错，因为其实咧，正常你话火锅店又好，或者系正常嘅肉贩都好啦，其实都好理解佢哋点样会将一个成本上涨嘅会转嫁俾消费者。但系正如头先高福为你讲咧，即系今次一年里边加咗两次啦，夹埋成即系最高可能去到16%啦。其实个加幅嗰度咧，如果真系全数地去俾咗消费者嘅话咧，其实咧系某程度上影响生意。影响生意嘅意思就是人会开始找其他的一些代替品，譬如我们今次就今天冬天就吃少一些肥牛咯，是吧？那我们可能会转其他的肉类啦，羊啊、猪啊、鸡啊类似，甚至乎鱼啊这样。那这方面来讲呢，其实 会有个影响在这里的。咁啊，另外咧就係咧，我都會有時會問啦，就係、我哋一睇就係、今次係五豐行每年都會去做一個價格調整啦。開始今次咧會多啲人問，加得咁誇張，而大家原來發覺咧係五豐行咧係一個獨市形式嘅營運嚟嘅。咁啲人會開始問個透明度喺邊度，因為我會問點解突然間加幅咁多？有説就話內地咧裏邊嘅一啲原材料嘅價格就貴咗，所以咧養活牛嘅成本高咗。咁但係睇翻即係內地裏邊嘅價格調整咧係有嘅，但係個幅度好似冇香港咁高。咁所以呢中間嚟講，成個機制係咪物流嘅問題啊？係咪其他嘅問題啊？如果當係一個獨市嘅形式裏邊嘅時候，佢冇咗呢一個透明度。咁究竟我哋係咪即係全數就要去接受呢樣嘢咧？其實今次就真係一石激起千層浪咁樣去，有好多問題喎。 嗱，五豐行就解釋咧，今次加價咧係因為活牛嘅行情上漲，加上養殖成本增加啦，為咗保障供港活牛嘅品質同埋供應咧，就決定調高呢個活牛嘅批發價。咁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啦，五豐行咧其實係香港所有活牛嘅一個獨家代理人嚟嘅。咁其實早喺2012年嘅时候咧，已经出现过一个你头先引述嘅讨论啦，就系有啲肉商话，有一个咁样嘅独家代理嘅模式咧，就令到一啲零售批发商喺市场上面咧冇咗个议价能力啊，喺一个垄断局面嘅情况之下，个价钱点样定咧？我哋好似冇乜话事权咁。佢哋认为咧，政府系有责任解决问题。咁当时咧，其实提咗两个嘅解决嘅方向嘅。第一个咧就系允许啊，由其他国家咧供应活牛嚟香港，咁啊增加个竞争啦。另一个咧就系要研究系咪开放活牛市场啦咁。嗱，不过睇翻咧，当时系2014年啊，政府曾经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入边就讲到咧，系唔会考虑咧向中国以外嘅市场引入活牛啊，认为咧当中系涉及到运送安全同埋卫生嘅问题。至于咧关于开放活牛市场咧，佢哋就引述咧内地部门话咧，由于当时讲紧2014年啦，内地嘅活牛咧亦都系供不应求啊，所以咧短期内好难去检讨供港活牛的政策，亦都认为咧，就算开放活牛市场咧，未必有助稳定本港嘅牛价嘅。咁啊，当时嘅局长啦，亦都引述一个数字咧，就话其实香港市民咧食好少新鲜牛肉嘅啫，讲紧咧都唔够3%啊，喺个市场上面，反映咧我哋市场上仲有好多其他选择，譬如可能冰鲜啊，或者系其他嘅肉类咁。咁似乎咧就将呢两个解决嘅方向咧都放低咗。 咁当然咧，即系讲紧实际上有几多嘅需求咧？是一个问题，但当然另外一样嘢就是个价格上的调整上面有没有透明度呢，是另一个议题。即我觉得当然即是在个你说个问题上面未必那么大，但实际上来讲大家都讲衣食住行，每一样嘢都是市民里面最感受到的嘢嚟㗎嘛。咁其中一样就是刚才高福为你讲话，入到冬的时候，其中那 3% 可能就是在这个冬天里面呢主力会发生的嘢嚟啦，是啦。咁开始要打边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咦，又真的会感受到呢 樣嘢。咁呢啲民生嘅嘢，正正就係政府係應該要解決嘅。咁所以喺回應呢一個嗰、那個價格嘅透明度或者係一個獨市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喺今次又再次引起大眾嘅關注嘅情況之下，可能會有需要有討論嘅空間。 所以咧，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特別係啱啱行完街市嘅朋友啊，點樣睇今次五豐行咧決定再調高活牛批發價嘅情況咧？對於你自己嚟講，今個冬天啊，又會唔會因為活牛價格嘅上升咧，可能都要叫少碟肥牛咧？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麥家俊，我哋咧請嚟香港牛羊商會嘅副理事長文廣輝同我哋傾下。文生你好。 文生你好， 文生，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关于即系五丰行嗰个价格调整嘅透明度问题。今次佢嘅解释咧就话活牛嘅行情上涨，养殖嘅成本就增加。你点睇佢呢个解释咧？其实呢、這个原因合唔合理啊？ 我认为佢咧，佢个行情喺即系佢个行情收窄咗啊！依家汤香港汤个活牛咧太少啦，得40多隻。可能对佢个成本啦、啊，或者啲嘢佢哋嘅运作啦、啊，差好远咯，所以加价咯。上面其实上面啲牛，咧上面买啲牛价唔系好贵啊，点解香港咁贵？我都唔系几明 白。你文生，你嘅意思系因为其实而家个量系唔够多、啊，所以喺个运送成本上面，佢就觉得未必需要咁平咁俾你俾到香港，因为而家讲紧40几只。咁可唔可以解向可唔可以向即係聽眾解釋多啲？即係其實40多隻係即係佢講緊嘅，即係嗰個運輸啊，或者係嗰、那個密度啊，係點樣啊？即係點解會影響個價格上面？如果多大概10% 至20%，會唔會對個價格上面會影響都會多咗咧？ 係啊，我好難噶啦！依家香港嘅活牛用量係拍好少啊。 嗯， 如果佢呢间嘢咧，佢依家咧就我都唔明佢几明嘅，佢真系咧，有时咧佢加价之前咧好多小动作嘅， 嗯， 好多小动作噶，到时咧一阵话冇牛嚟啊，一阵又话司机冇司机啊，一阵又话坏车啊，咁啊搞到你咧供应唔够啦，要分牛汤啦，即系佢哋即系唔够牛供应咧，就分牛汤啦，搞到你好紧张啦，咁啊住噶你加价啦，咁啊差唔多话加啦，咁样加价嘅。 嗯，但系你觉得今次譬如五丰行呢个决定咧，即系后面个透明度咧够唔够高？因为其实当年都大家都知道，其实你都有去争取过开放市场呢一样嘢。 有啊，我争取过噶。 系啊，几年后嘅今日都7年啦。 系啊， 咁啊，仲有冇相睇翻相同嘅谂法，同埋即系有啲咩解决办法咧？喺呢方面， 你如果去即系香港个市场依家咧，真系萎缩咗咯，真系太少啊啲牛咯。如果你去讲咧话。如果俾其他國家供應過嚟咧，即係未必，即係個成本價未必做得到咯。 嗯， 你即係你意思係相比起當年2012、2014嘅時候，我哋喺本地嘅活牛需求係比較係收窄咗。 如果你當時咧，即係7年前咧，嗰時搞咧，俾外國入嚟咧，嗰時可能有得搞喎。嗰時多咗啊嘛，嗰時都成8隻牛湯啊嘛。 嗯， 依家就萎縮咗，依家得40多隻。 嗯，阿文生，你头先咧就不断讲啦，话我哋香港而家每日嗰个消耗生牛嘅数量好少啦。咁睇翻数字咧，其实渔护署话过去3年咧，其实讲紧2018年，我哋每日系消耗47隻啦，去到上年咧，讲紧每日系40隻，的确见到不断有个跌幅喺度。咁其实系咪咁？ 佢旧年都加咗价啊嘛，加一次啊嘛，旧年加过一次噶啦，不过咧就冇喺。新闻公布咗，佢即系有通告出嚟噶。 嗯，其实你认为呢个情况系说明，即系市民近年系食少咗新鲜牛肉啊？因为佢哋有其他选择，定系因为个价钱太即 系太贵得滞啊！你即系你个成本价高，你即系少食咗啊，变咪本时啊，有时啊一日食两餐啊，咁啊又有时啊佢食跟住食一餐咁咯。嗱，佢旧年咧就旧年1月20日加价嘅。 嗯， 嗰时咧加咧就我单仲喺度加，我哋啲肥牛咧加咗380蚊都打唔够。 嗯， 嗰时已经加咗，嗰啲粮种咧就加350蚊嘅，嗰啲单仲喺度，已经旧年1月20日已经加咗价噶啦，唔系今年1月20日加咗价噶啦， 系， 依家又加，所以话依家我哋做呢行嘢真系。 听你都好无奈，系咪 好無奈，真係好無奈啊！即係佢嗰日傾嗰時咧，佢咧就而家開聲就已經$500一啖噶啦。 嗯， 已經睇得我哋同我哋商會啲傾偈啊，亦都即係咁樣啊，大家討價還價啦，即係講到$400一啖嘅。 嗯， 即係喺咁多年嚟講咧，加息幅度咧，今年係最高。 嗯， 啊，所以我哋咧要。要佢咧就喺新聞嗰度公布咯。 但你頭先話咧，你留意到內地嘅市場雖然都有加，但係冇加得咁緊要嘅情況係點啊？ 最後面啲牛肉係冇，即係冇咁貴嘅，冇香港咁犀利。我都唔明點解佢嚟咗香港啲牛咧咁鬼貴嘅。 嗯， 我都唔係幾明嗰時真係。 係咪因為我哋香港消費者對嗰啲品質嘅要求會高啲，所以佢要入啲靚啲嘅牛落嚟咧？ 講就係咁樣講啦，乜嚟到就唔係啦。 即係嚟到啲牛靚啊？ 呢肥，唉，即系我哋即系斯达哥，佢嗰啲牛真系好参差嘅，真系好参差嘅，咩？即系同我哋嘅要求啊，争好远。 嗯， 呢个情况咧，系比起至八年之前嘅情况系咪会差咗咧？因为其实大家都明咧，就系当有一个即系物流上面嘅成本，同埋我哋所谓最低嘅一个入货 嘅 数量。 佢以前嗰啲牛咧就好靓嘅， 嗯， 以前啲牛咧有好，即系你劏啲牛咧。高价牛咧靓咧又好靓嘅，而呢方平嗰啲又平啲嘅，佢唔好依家咁咧，你嚟啲牛咧就好参差嘅，即系嗰啲肥牛咧就全部都系油嚟嘅，好少啊入心嘅，即系肥牛咧就以啲牛肉入心叫靓啊嘛， 嗯， 你扁头啲油咧就冇咩用噶嘛， 咁、其实你哋个联会咧，其实有冇向五丰行反映即系呢一啲即系质素上面嘅 有啊 一个参差嘅，咁佢哋通常个回应系点样咧？ 经常投诉噶啦，影埋啲相俾佢噶啦，劏翻嚟嗰时候即系好曳咧，影嗰啲相俾佢睇噶啦，咁佢都即系冇乜反应咁样。 嗱，如果質素又差咗啦，你認為咁啊？價錢又貴咗啦，咁啊，自然消費者就食少咗噶啦。咁對於嗱，今次又加咗價嚟講，你哋認為嗰、那個加幅啊，你哋有幾大嘅議價能力去轉去俾消費者身上啊？定係你認為你哋可能喺嗰個批發零售層面都會吸收咗一啲加幅啊？ 要啦，實要加翻上啦，即係依家市民加上市民身上啦。 嗯、 啊！你冇办法噶啦，依家你嗰啲成本价咁高，你又好难运作。即系咧，我哋认为咧，做得到就做，做唔到就冇得做噶啦。依家叫做， 做唔到就冇得做嘅意思系、啊，你认为而家啲 加咗价，你未必有啲人接受，好多人接受噶嘛。其实普罗大众啲咁贵，点食啊？嗰时啲嘢， 嗱，咁你头先就话你哋即系。早幾年提過嘅，譬如開放其他國家嘅活牛供港，就而家應該行唔通啦。咁對於開放內地活牛市場呢樣嘢，你哋會唔會繼續爭取咧？ 我要同商會商量過，即係睇過嗰啲大家同業人士啊，商量過先可以決定呢件事。 但你哋通常你哋嘅考慮點會喺邊度咧？因為似乎。即係因為嗰個而家嘅需求好似下降，亦都因為價格上升嘅問題啦。就算而家你哋去再重新去睇過呢一個咁樣嘅爭取嘅事件咧，都好似有唔同嘅諗法。可唔可以即係同聽眾去分享一下？即係如果你哋去睇呢件事嘅話，你哋有啲咩考慮點？ 我哋呢個問題啊，即係我哋同業咧商量好咧，先夠膽同你，即係夠膽先講呢件事啊。如果呢樣嘢咧，即系影响咗好多，即系啲人啊，同埋嗰啲其他啲嘢咁咯。 明白。 所以我哋依家唔够胆讲呢样嘢，一齐要商量下先够胆讲。 好，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先同你倾到呢度啦，文广辉。文广辉咧系香港牛羊商会嘅理事长嚟噶，咁啊，麦家俊电话旁边咧都有听众打咗入嚟咧，想同我哋一齐倾 下 关于系啦牛肉价格嘅问题啊。有听众严女士打咗嚟18723111，严女士你好， 你好严女士， 主持你好，我想讲下咧，即系五丰行啊，变咗系独市生意啊，其实应该咧就开放市场。等啲嘢冇咁貴，佢而家即係或者佢而家做獨市生意，梗係你即係加得就加啦。但係對我哋市民啊，真係好慘噶嘛，咁鬼貴點食咧？我話好耐啊，都未食過新鮮牛肉啦， 係 咪啊？即係太過貴啦。 葉女士啊，頭先咧，我哋同啲嘉賓傾嘅時候，有一樣我都幾關注，點想睇下你係咪都有感受到，就係佢話唔單止個肉價貴咗，而係嗰個質素參差咗好多。你哋喺買嗰度，你哋係咪感受到咧都？ 都話一季到都好少食，不過即係話齋，我覺得嚟講，你始終咧話同人咩咧要開放市場，你多啲競爭，佢就變咗唔夠膽加價啦嘛，加都唔敢加咁多嘛。對一個做獨市生意，佢話加就加，我覺得嚟講，香港啊好多嘢都即係啲價格都好貴啊。變咗嚟講，真係即係如果定要開放市場，等即係有啲競爭啊，咁啊佢先正入，即係唔會話加就加咁樣咯。即係嚟講，真係話齋，我而家都食雪藏牛肉嗰啲咋。啊！即系变咗你买几廿蚊啲咁多，系咪啊？点话斋咁样点食得起啫？系咪啊？所以我真系嚟讲，就算猪肉牛肉都系要开放市场啊！即系为咗大众市民咧，即系着想啊！我想讲系咁多啦，唔该。 好多谢袁女士嘅意见，我哋听埋陈生嘅电话。陈生你好， 你好，陈生。 加价加得迟咗噶啦，老实讲，就如果唔系闭关嘅话咧，就应该都一早已经加咗价啦。已经其实喺美国喺咩印银纸嗰阵时候咧，基本上咧。个通胀咧已经好犀利噶啦，牛肉咧已经迟咗，嗱猪肉咧仲何忍？猪肉喺大陆咧就跌咗咧就48%嘅，香港咧猪肉咧就系咁加价嘅，就有加冇减嘅，只升不跌嘅。你即系好似香港人工一样，就是、公务员人工一样，系只升不跌嘅。其实讲真句说话咧，即系呢即系过去嗰几个月咧，香港个通胀好犀利，几时开始咧？系8月，我哋嗰个消费券。哇！所有茶餐廳又好，酒樓又好，全部咧係飆曬上去嘅，甚至連麵包都加埋價。所以牛肉加價咧，其實嚟緊咧加8%咧，加得少噶啦。老實講，只不過嚟講咧，我哋小市民咧係冇嘢可以做，亦都冇嘢可以，只係期望咧我哋政府特區政府咧。 好啊，好啊，陳生同你傾到呢度，因為要聽新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无可否认香港国安法落实执行之后，香港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一些损害，因为有很多外国政客、组织、外部势力和西方传媒放大了国安法下很正路的执法工作，以此等同为压制人权和自由等。特区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多一些解说工作。林郑月娥说，香港的国际优势仍然在这里，而政治环境改变，香港多了优势和确定性。她又说，中央对香港是有全面管治权，但中央亦都很尊重香港有高度自治权，因此两者应该有机结合，令香港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方面做得更好。位于薄扶林道的香港潮商学校，一名7岁外籍小二女生在小息期间怀疑进食啫喱糖的时候啃喉，呼吸困难昏迷，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校长詹汉铭曾经到医院了解，说女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情况仍然严重。詹汉铭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事发在朝早9:00的小息期间，老师透过电话按照救护员的指示为女生急救，期间女生吐出红色呕吐物，老师为免影响女生呼吸，清理之后再为她急救，之后救护员到场将女生送院。詹汉铭说，涉事的班级下午已经停课，校方亦都会为情绪受困扰的学生和老师作心理辅导，学校已经向全体家长发紧急通告交代事件。一名消防员朝早在打鼓岭平原路锯树期间被树干击中头部受伤，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治理。事发朝早大约11:30，警方说伤者送院期间清醒。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疫情有恶化迹象，单日新增破纪录的1028宗死亡个案，再多超过34000人确诊。莫斯科市长已经宣布收紧防疫措施，60岁或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士要遵守4个月的居家令。俄罗斯政府亦都建议关闭工作场所1星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頭先咧係傾緊有關活牛批發價嘅調升啊，咁啊同咗香港牛羊商會嘅副理事長傾完之後咧，麥家俊啊，可能對於好多主婦啊，或者甚至頭先嘅聽眾啊，陳生咁樣講咧，食唔到牛，睇有冇其他選擇咯，譬如食下豬啊，或者係其他嘅肉類， 或者冰鮮啊嘅牛咯，或者係其他嘅國家入口嘅牛啦，因為的而且確咧，即係我哋見到啲數字上咧，其實就算個價格上不斷調升都好啦，即係咁多年嚟咧，無論係講緊活牛啊活豬咧，其實都有一個下降嘅趨勢。即係簡單嚟講，香港人咧食一個由內地運入嚟嘅活嘅家禽咧，其實就真係少咗嘅。 嗯，咁啊，不過這個數字就未計及我們在譬如凍肉啊，或者是在即其他國家方面肉食的攝取量、 啊 我們剛才講到打邊爐啦，我想很多香港人一樣都是即食肉瘦來的，即在個飲食習慣上面、是不是說受著價格的調升就能夠立刻去改變或者去調整呢？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除了價格調升之外，剛才我們都聽到無論是文先生或者是幾位聽眾，因为他们打来的时候都有两个都挺重要的点，就是第一就是价格上升了之后呢，原来那个 quality， 即是个品质上面那个参差程度呢比以前高了。 嗯、 另外呢就是讲的、我们真的有了一样东西之后呢，个透明度依然都是很低。刚才是三个不同的打电话来的听众呢都是讲话可不可以去开放这个市场，因为实际上真是百上加斤，即是我们真的想吃一些牛啊、豬啊或者相關的東西，價格上面實在太過不透明。 麥家俊，你講到豬呢，其實就正好引入我一陣間準備跟聽眾分享的一些資料了。因為我想講呢，其實你不吃牛改吃豬呢，豬都不便宜的。 是啊。 咁其實呢，受到內地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很多香港人呢都會形容自己已經捱貴豬捱了差不多兩年了。咁近來就有報道指出呢，原來香港的豬肉批發價呢今年來其實呢出現一個大跌的情况，不过咧零售价就冇乜变化，质疑咧系咪本港嘅一啲猪肉零售价格咧出现一个加快但系减慢嘅现象。咁啊，具体情况系点咧？嗱，根据食环署嘅资料就显示，现时咧活猪嘅拍卖平均价，即系我哋讲紧嘅批发价咧，今年一月咧系每担3552蚊，咁咧去到琴日咧，其实已经大幅回落到咧每担1130蚊，讲紧咧跌咗七成，咁睇翻呢啲資料，其實豬肉價格嘅下跌咧，同供應係有好莫大嘅關係嘅。咁啊，其實我哋本港啊，內地進口活豬嘅數目咧，由2019年6月咧，平均每日唔夠1700隻咧，去到今年嘅上個月咧，其實都有2300隻。咁啊，供應多咗，自然個批發價就落嚟啦。咁不過同一個報道咧，就話根據統計處嘅數字咧，顯示新鮮瘦肉同埋豬扒嘅平均零售價咧，個波幅咧就平穩，講緊咧只係跌咗輕微跌咗大概10%同埋咧2%啫。嗱，供應嗰個批發價就跌咗七成，零售價就只係跌咗一成，又好似真係爭好遠喎。麥家俊， 而且個係嘅，即係我諗實際上咧，對於呢一啲我哋所謂個嗰個原材料啊，或者係嗰個肉類上面嘅價格上面咧個波幅咧，大家咁多年去睇咧，都係可能喺嗰個零售嗰度咧嗰個反應係會慢啲嘅，因為佢可能會睇嘅係講緊幾季嘅嗰個價格嘅波幅嚟嘅，即係佢哋會睇到嘅就係、如果我哋成日都嗰個價格裏面有一個唔同嘅話咧，咁佢哋係會對住啲消費者裏面咧係即係有好難嘅一個信息出咗嚟。咁、但係當然係咪個差距咁大咧？因為頭先高福你都講咧，即係減啊減咗成四成幾，但係調整嘅一成，中間咧其實仲有差唔多近3至4成嘅一個差距喺度，係咪真係值得咁大嘅差距咧？咁呢啲都真係需要問一問。 嗱，咁咧我哋不如就请嚟业界人士同我哋讲下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鲜肉大联盟嘅副主席关国华喺度。关国华你好， 你好关生，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各位嘅好，各位听众你好。 关生啊，对于有市民批评你哋肉商咧加快减慢啊，因为个批发价减咗，但系咧个零售价嘅减幅咧就相对冇咁明显啊，你哋点回应啊？ 咁我其实有几种即系回应翻嗰啲消费者嘅，即系各位各大市民嘅。因为整个2019年非洲猪瘟症发生之后呢，其实个波动呢嗰、那个批发价呢唔係话从低一低第一日落到即刻去到1100蚊㗎嘛。过程里面係好波动，极之波动。 嗯。 咁个量由1000只如果去到2000几只 個過程裏面一個波動波上波落，咁其實令到我哋各大零售商呢係捉摸唔到個價格嘅。咁再講啦，而家每一個鋪頭都要有個成本㗎，有鋪租啊、人工㗎。咁而家如果冇可能話呢段時間我千一蚊就話千一蚊嘅零售價去俾返消費者㗎。有時個波動係好高，你睇返食環署嗰個數字，可能去到三千去到二千，二千去返三千，三千去到二千五，其實個波動好大。咁我零售商即係作為咁辛苦出嚟，即係嗰個價格呢係唔可以輕易去減去加，因為消費者會要你減完之後話點解聽日加價嘅，冇可能嘅。所以零售商係好怕其實個市場嘅波動係最唔中意嘅。 明白，關生，我想有兩個問題想去跟進一下。第一個咧就係喺頭先你講話都唔會咁容易去加與減啦，因為都要睇翻個長線啦。通常嚟講，一個零售價同一個批發價之間咧，即係通常係用幾耐嘅時間咧，即係先會去做翻一個平衡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頭先講嗰個加減幅度咧，你話今年都相當之大。其實即係喺咁多年嚟講，係咪呢一段時間嗰個波幅咧都算係一個相當之大嘅波幅咧？ 我先答第二題先好嘛？即係你個波動嗰度咧，其實直接影響我哋個波動咁波動咧，就因為嗰個餐餐清，即係日日要。你殺曬啲豬，冇可能存貨噶，冇可能一個產品係冇貨存嘅。日日清係影響零售商個價格係定價噶。因為日日嚟嘅價，日日嚟嘅貨源，冇可能係配合翻香港市場嘅需要噶嘛。有多有少，哇！好似打風之前，全個香港街市全部所有嘢都掃清，咁其實唔夠貨喎，個價格咪拉上去咯。哦。第二日嗰、那个平稳返啦，你嚟返咁多货源，那个价格咪落嚟囉，我哋所谓叫做波动囉。咁最头痛我哋就唔可以存货，所以有多嘅货源呢就俾一啲人唔係鲜肉嘅零售商攞去咗冻肉嗰个市场度啦。多咗嘛，冇可能存货㗎嘛。所有多余嘅货源就俾咗冻肉嗰边去咗啦。 但关生啊，呢个问题咧系依一排先至会系咁样啊，定还是一直都系咁咧？ 因为自系餐餐清嗰时候咧，即系我哋食环署同埋我哋国内上面中央指令又话唔可以存货咧，已经开始个波动好大， 即系由一个政策上嘅改变开始。 系19年 开始， 系啦，2019年开始，我哋中央话唔可以存货，唔存货，我哋记住呢个问题咧，我哋。作为零售商咧，就好大，个波幅都好大，系唔敢减价。 但系关生啊，自从咧嗱呢个政策就2019年开始做啦，咁啊，但系睇翻咧，我哋头先都有引述一啲数字，譬如由2019年去到今年嘅上个月啦，咁见到嗰啲即系进口活猪嘅数目咧，都由1700咧都稳步地升翻去2300啊。其实系咪见到个供应咧都可以俾到个信心，你哋系有得嚟嘅，亦都系升紧嘅？而唔系需要咁担心话啊，好波幅嚟紧，听日就未必有啦咁样样咧，因为都有咗两年嘅一个验证时间。 主持人就而家最头痛咧，零售商度咧，譬如每一日个零售商要 order 系两只至三只，咁我哋喺市场一定要买呢个市场个货源翻去，但系嗰日嚟嘅货源系唔够嘅，唔够咪增多足少咯，咁形成个价格咪。飙上去咯， 即时上升啦， 即时上升噶，好似恒生指数即时上升。 O K， 咁如果嗰日系货源多咗，但系个需求量少咗啦，咁啲货喺边度啊？咪摆咗喺度咯，摆咗喺货，唔系货喺翻新鲜零售嗰个市场里边，系冇人买噶，啲货源又唔准存货啊嘛，就俾咗冻肉市场去嗰边噶啦，唔会喺新鲜市场做出卖噶啦，咁成嗰啲零售商好难捉摸。你而家當日嘅價格，所以係唔係唔想減價，係冇可能即時係減咗俾翻市場個價格。佢話鋪租人工佢都計數㗎。如果我冇開鋪頭，我賣翻呢每日當天嘅批發價嘅，咁我真係要虧本㗎喎。 关生，如果我听你咁样讲，其实个批发价就算系再持续喺低水平一段长嘅时间，市民喺零售层面都未必感受到或者受惠到嘅。 嗱，我又补充一样嘢，阿主持人，我想问咧，而家好多个市场里边嘅地方咧，个价钱咧系差唔多去到系批发价嘅三成左嘅啫，好多地区已经价钱系平到系唔系话你天价价钱噶啦，唔同牛肉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多地方啊，冇话地区啊，即每一个即系系摆得好平，平到你消费者都会过去买嘅，从远嘅搭巴士都要去嗰度买嘅。咁其实永远都系消费者香港系雪亮嘅，你冇可能话你卖到天价，我去帮衬你噶嘛，一定系去到最平嗰个价钱噶啦嘛。咁可能而家新鲜嘅价钱仲平过冰鲜猪肉嘅价钱，咁你买乜嘢？梗系买新鲜啦，咁就咁简单啫嘛。其实你即系而家去表面同实际咧个价格咧有差距，明唔明啊？有啲真系如果买到夜晚，买到你要得噶啦，啊$100三斤都有，明唔明啊？咁你话为$30斤，咁你话啫，你边度搵啊？系嘛？有啲可能天价，天价就可能铺租、人工嗰个地区影响嗰个零售价。我唔可以话有攞个最高嘅价钱而俾到整个香港个零售价噶嘛？明唔明啊？ OK， 咁对于有一啲议员话咧，要引入竞委会去调查呢个猪肉价格咧，系咪出现一个加快减慢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啊？ 嗱，我就中肯讲啊，因为香港唔同国内啊，国内指定价格，香港系浮动价格，自动自由经济社会嘅，冇可能话我规管你卖，我油都倾唔掂啦，何况猪肉？你个嗰啲汽油唔使钱嗰时候，上一年唔使汽油都要$15-16一公升，咁而家猪肉点可以嚟定啊？香港人系最雪亮嘅，边度平就买咩货，又是副食品嚟，唔系牛肉嘅啊，牛肉嗰啲奢侈品，我哋猪肉系副食品，价钱喺街市，我觉得个人意见啦，成个市场喺现阶段嚟讲，猪肉最平嘅。 好啊， 即系副食品啊，其他副食品就而家仲高过，咁其实个价格好高，好似菜咁样，打风嗰时$40斤菜心。咁而家你话咁咪落，即系都要有人监管啦，有人监管啦，冇人监管噶嘛。 好啊， 消费者好惊，好有雪量嘅。 O、okay, K， 好啊，好，唔该晒你先啊，关国华， 我 听到呢度。关国华咧系鲜肉大联盟嘅副主席嚟噶。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听咗关国华嘅意见啦，系咪喺市场上面真系睇到咧猪肉嘅价格啊有一个明显嘅下降咧？咁又有冇喺一啲区份入边睇到佢讲到嘅话啊，有一啲甚至鲜肉真系平过冻肉嘅情况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因为我哋倾紧。就是关于这些肉类无论是牛肉还是猪肉那个价格的变化，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再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我们继续讲这套 NATO Alphabet，在航空业尤其是用得非常之广泛的一套串字方式，令到在对讲机啦，或者是无线电传播啦，或者是电话的对方呢，听到英文串字的时候就不会串错的。好了，今天我们由 I 开始讲。 I 是 India J 是 Juliet and K 是 Kilo as in kilogram 的 Kilo L 是 Lima M 是 Mike N 是 November 11月的 November and O 是 Oscar So one more time I for India J for Juliet K for Kilo L for Lima M for Mike N for November and O for Oscar 行不行？好了，又来一个练习了。譬如我们想串 Michael 这个字了，M-I-C-H-A-E-L M 是 for Mike I 是 for India CH C for Charlie H 是 for Hotel A-E-L A for Alpha E for Echo L for Lima 这样呢就人家听到 Michael 就是 M-I-C-H-A-E-L 就万无一失了。 OK， 今天讲到这里，明天我们讲余下的字母怎么样讲。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麦家俊，有听众刘婆婆打了来跟我们聊天。刘婆婆你好。 喂， 你好刘婆婆，你好。 咁多位主持好。 是，请讲啊， 请讲。 我讲自由。 嗯， 好。 我呢就住东涌的，讲不讲得怕不怕？ 哦，不怕，你讲啊。 好清楚。 那些猪肉呢就卖到所谓呢，它就标就标就新界的。 嗯， 唉，你知道我老人家现场咧唔食肉论蒸都要买啲煲下汤噶，系嘛？ 嗯， 一个老人喺度靠多少生果钱嚟生活？买$70啊，嗰只出咗水嗰只雀仔都食咗你嘅，卖到$100+一斤，家下都剩啊嗰啲诶肉眼啊， 嗯， 好猪扒嗰啲咁样嘅，佢就煲汤嗰啲肉眼， 嗯， 家下都剩卖$100+， 嗯。 所谓呢三档都是那个老细的。 嗯。 这档卖新界那里最贵卖了没有，又去其他那些所谓平价的猪肉。两档呢就便宜，平价都要$80-90的。 嗯。 $100+。 在 这里啊。那些猪脚呢都卖到$80+一斤喎，啲豬腳啊！我聽人講，我就冇資格買，我企喺嗰度買$几瘦肉嚟煲湯啦。 好啊， 有乜理由貴得咁犀利嘅？即係人啲豬肉跌價啦，佢都淨係要賣咁貴。 好啊，多謝劉婆婆反映咗佢個區啊，即係東涌咧嗰啲豬肉價格嘅情況啦。咁啊，$100+都真係幾貴嘅，對於長者嚟講嚇。咁啊，點樣跟進呢個問題咧？不如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馬上就請嚟啊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何俊賢同我哋一齊傾下。何俊賢議員你好， 你好。 你好， 何议员，相信你哋头先都听到啲街坊嘅心声啦，无论系猪肉啊，定系牛肉啊，佢哋都觉得咧出现一个价钱非常之贵咧，佢哋未必负担到嘅情况。不如先讲牛肉啦，点样样去睇咧？今次五丰行喺一年内两次有个咁大嘅加幅。 其实咧，市场嗰个价格咧，好主要都系睇翻嗰个供应嗰个问题嚟嘅。咁有两个层面啦，有一个就全国嘅大势啦。就本身個養牛業咧，都比較養得越嚟越少啊。咁我喺五年前咧，我都曾經去過內蒙古去睇啲養牛業啦，都曾經見過啲有人咧開始將啲母牛啊攞去屠宰。咁變相咧，咁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有人係退出個養牛業嘅跡象出現。咁所以你第二咧就見到我哋香港咧嗰、那個活牛個市場咧都係萎縮咗少少嘅，以前可以過百隻、二百隻都有嘅，咁你而家睇翻我哋啲數字咧，幾十隻啫。 嗯， 好啦，咁你話農業咧同其他嘅產業係略為有啲唔同嘅，咁有啲人話係咪壟斷嗰個問題啊？咁我哋就唔敢睇啊！即係如果你得30-40隻牛嘅話，如果你再話我哋再分開佢啊，有競爭嘅話，咁你真係每個企業咧做10-20隻牛。咁呢盤生意係咪能夠做到呢？我覺得係呢部分要研究嘅。 但何議員頭先有一啲肉商話呢，係因為即係近年個價格真係太貴啦，所以呢先至出現一個市場萎縮，啲人越食越少新鮮牛嘅情況。 惡性循環係惡性循環嚟㗎。咁你內地嗰個供應都唔夠，即係頭先我講話全國大勢就係除咗養小牛，就係我哋國家嘅經濟實力都強咗，每個人嗰個經濟都好咗嘅話呢，佢對肉食嘅需求大咗。咁變咗咧，互相嗰個市場增長供求不穩嘅時候咧，個價格就向上提升。所以咁你香港有咩理由有咩辦法係可以令到嗰個價格係跌咧？你只能夠喺個供應度去出手。第二咧就係再廣闊少少，就係我哋部分嘅內地咧，內地少咗同澳洲嗰邊入口牛啊。咁變咗嗰個市場咧，就更加供應更加短咗少少，所以嗰個再提升嗰個價格咧，係一個市場一個決定。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部分咧，要從供應嗰度咧，特區政府同埋要同內地嘅部門咧去進行協商多少少先得啦。 喺呢個層面上面咧，何議員頭先聽到咧，就話一開始你都幾年前去過內蒙嗰度睇過咧，就話有人係開始退出 呢一個養牛業，但係同時間咧就係經濟實力強咗，就多咗人食肉，同埋澳洲嗰邊都少咗入口。咁呢個係即係三管齊下地令到成個供即係供求之間嘅失衡得好緊要。但係個原因係即係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源頭上面啦，即係個活牛嘅養殖同埋供應上面喺國家層面裏邊係咪有啲嘢係可以去做得到，即係去喺嗰、那個活牛供应上面啦，即系而家有人退出啦嘛，系嘛？咁啊，点样去可以做到喺香港嘅活牛上面系有一啲价格上面嘅稳定性咧？根据一个供求定律。 嗱，如果从呢个角度睇嘅话咧，嗱，老实讲，头先我头先所讲喺内蒙睇咧，其实都已经系五年前嘅事啦。老实呢几年咧，我都冇上过内地，呢两年香港都好啊，好少 嚟。明白嘅。 香港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单从系从嗰个供应嗰度咧，国家大政策，我老实讲，我比意見嘅力量就唔太強嘅，但我覺得呢一部分要支援，好似養豬業管理局都突然間蓬勃起上嚟嘅話，令到豬價大跌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頭先我哋所講嘅中澳之間嘅關係，令到入少咗澳洲嘅產品啦，係咪需要係增加部分嘅其他供應，令到嗰個市場嘅壓力冇咁緊張咧？可能喺短期裏面咧，係一個相對有效嘅方法。你知道我哋就算如果要重新投資或者推動養牛業咧。你唔會個成效唔會喺一年裏面見得到嘅， 都需要 啲時間。我覺得希望大家知道個情況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何俊賢議員，因為咧我哋要聽一節新聞啦，咁啊，自由風呢一節先嚟到呢度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学园街。就系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嘅坏车已经拖走。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同埋华章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4.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5，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美元，卖出1,779.42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早前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喺青衣西路去青衣北岸公路方向咧，近长亨村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喺青康路。咁就喺青衣西路去青衣北岸公路方向，近住长亨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喺青康路。而喺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咧，管道內較早前慢線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已經離開咗。咁但係獅隧出九龍方向嘅交通咧，而家都係比較繁忙，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沙田圍。其他隧道嘅情況，咁而家獅隧九龍入口咧，窩打老道嘅龍尾就喺新華實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嘅車龍排到近星河名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 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近彩虹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龙尾就近圣贤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在黄珠路。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电车因为有特别事故，而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嘅。咁就系电车因为特别事故，跑马地圈嘅服务系暂停。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人屑病是一种无传染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病，任何人都可能会患上。 这个病不单止对皮肤有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甚至关节变形。 每年10月29号是世界人屑病日，趁着这个日子多些关注这个疾病和患者， 希望他们积极面对，对抗人屑病。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令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八成。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麦家俊喺度。麦家俊啊，咁咧我哋今节咧，不如同大家讲下淡水鱼嘅问题啊。嗱，因为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话上个月去到上个星期日啦，即系我哋讲紧而家系40日之内左右啦，就有咧79个人咧感染咗入侵性嘅月形链球菌啊。 系 呢个数字点解值得大家关注咧？因为睇翻过去三年平均每个月咧，而家系讲紧大概9至26宗左右的确诊数字，一下子增加到79人感染，讲紧个增幅咧系2至7倍， 嗯、 都系一个相当明显， 相当之明显啦，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即系依一个嘅增幅咧，除咗系个增幅大之外咧，仲系死亡率咧，其实都即系都相当之高啊。 嗯， 我哋讲紧咧，而家见到话79宗啦，咁其实咧中间里边咧已经有8% 嘅受感染嘅人咧，其实就已经系死亡。咁、 嗯、 其实成件事里边咧，其实咧即系我哋而家讲新冠肺炎。其实即系最夸张嘅时候咧，都可能个死亡数字嘅个 percentage 咧，都未必系去到咁犀利。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即刻系会引起好多嘅关注。咁啊，依一个事件里边咧，原来就源于咧就系最主要嘅传播嘅媒介咧，就系同淡水鱼有关系。所以头先高福你就讲话，我哋今日讲完牛，讲完猪，而家就要讲鱼啦。 系啦，因为咧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调查发现啦，部分嘅呢啲个案咧，病发之前曾经接触过好似环鱼等等呢啲嘅淡水鱼，亦都有人讲咧，自己喺处理一啲生嘅淡水鱼嘅时候咧，手上面系有伤口嘅。咁、而当局咧就去过呢啲咧患者曾经到过嘅洋屋。道嘅荃灣嘅洋屋道街市啦，以及元朗咧一間叫做雞地佳德嘅公司嗰度咧，去做一啲環境樣本嘅採樣，發現咧佢哋同 一啲受感染嘅魚樣本咧個基因排序係吻合嘅，咁所以即係有理由相信喺呢啲地方咧，其實可能係嗰、那個即係傳播鏈嘅其中一個關口嚟嘅。 冇錯，咁同埋咧今次嘅事件亦都係即係再次引起咗大眾嘅關注咧，就係、是、衞生防疫中心即係喺乜嘢機制下面咧，係會係去令到市民咧係去有呢個咁嘅警覺性，幾時開始要做好一個防疫嘅工作？因為咧即係實際上講緊40日咧就79宗，即係平均差唔多一日係2宗，而且講緊嘅死亡數字嘅嗰個比率咁高嘅話咧，其實就應該係要即係市民要盡早知道。 係啊，嗱，不過麥家俊，你頭先提過幾次個死亡率啦，見到咧其實今次咧公布死亡數字嘅對口單位咧就唔係衞生防護中心，而係醫管局咧喺應對傳媒查詢嘅時候咧公布出嚟嘅分項數字嚟噶。咁、以目前的資料看來，79人入面有7人死亡，所以你剛才就說一個相當高的死亡率大概是8%左右，亦都有38人留醫，是有34人出院。說到這個這麼高的死亡率入面，自然市民是憂慮，但是在衛生防護中心兩次的公佈入面都沒有提過相關的數字，亦都沒有說到仔細的情況、這些死亡個案到底他們即那個病者是經過什麼途徑接觸而感染的呢、他們個人的身體情況到底是怎樣樣的呢？好像都沒辦法令到市民去好好理解呢今次這個侵入性乙型鏈球菌的威脅性到底是有多嚴重。 我們即翻查資料的時候就是、知道呢暫時呢、就是、受感染的人數裡面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群組的分別的、就是、譬如說、男女之間的比例差不多啦、跟住之後、年齡呢都介乎在一個月至96歲不等，即其實基本上所有人都中得招的、所以其實呢基本上就不是一个特定的群组里面需要注意的，全体社会上面需要注意的东西。所以就更加刚才高福你讲的那个即警觉性啊，我们即为即防护中心里面去怎样去公布资料啊，就变得更加之重要。 见到呢很多传媒啊今日都去到相关的街市那里访问一些、市民啦、即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啊，有没有因为这样样呢在选购淡水鱼的时候小心一点呢？似乎即很多市民都没有表达一个特别的担心在这里，那这个会不会也都反映了呢、即是他们对于个资讯的掌握可能是未足够呢？看到、有一个2015年的报道呢，其实讲的原来乙型链球菌的爆发呢是可以、很严重的，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案例的、就讲到呢原来新加坡曾经在、201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是爆发呢是大概360几宗一些乙型链球菌的案例的，入面呢有不少都是涉及到吃了一些淡水鱼的鱼生，由于这些的病例呢他们都引致到非常严重的病征，所以呢也都令到当地是紧急颁令无限期禁售淡水的即食鱼生片的，所以即大家看到、那个疫情一爆发起上来呢就未必是讲紧几宗或者十几宗的上落、可以个波幅是很大的。咁所以大家都真的要留意住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的公布啦。同时呢我们也都请来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呢为市民讲解更多关于这个乙型、入侵性的乙型链球菌的资讯。电话旁边呢我们是请来感染及传染病的专科医生黄天佑的。黄医生你好。 黄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黄医生啊，请你先简介一下咧，这个侵入性的乙型链球菌啦，其实它的感染途径是点嘅咧？如果市民不幸染上咗，又会出现啲咩病征嘅咧？ 嗱，其实如果系以一只乙型链球菌嚟讲咧，咁本身如果唔系计而家呢一只特别嘅型号啦，咁佢本身系可以又系一啲好似入侵性嘅感染。咁通常咧就係、喺一啲初生嬰兒啊，或者孕婦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有長期病患嘅人，咁佢可以有幾樣嘅病徵嘅，咁可以係一啲皮膚或者軟組織嘅感染啦，或者會入咗血啦，或者尿道炎啦、肺炎啦，甚至係一啲骨炎啊，或者係腦膜炎啊都有嘅。咁其實咧人嚟講咧，正常就喺啲皮膚同埋嗰啲譬如喉咙啊，或者系生殖器官啊、尿道或者系肛门咧，都有一啲带一个咁嘅细菌嘅。咁但系可能系冇事嘅。但系当呢啲细菌咧入侵咗人类嗰个器官嗰阵时咧，咁就会有病征。咁传播途径嚟讲，通常就系可能系皮肤啦，咪喺个皮肤同皮肤就接触啦，或者甚至有时有啲人话一啲性接触都可以 傳播呢個細菌。咁風險因素如果係平常，即係嗰隻嚟講咧，咁就係通常有啲慢性病，尤其係糖尿病啦，或者係一啲一啲長期病患腎病啊，或者係一啲癌症咁樣咯。咁但係今次呢一隻ST283 型嘅咧，咁佢其實佢個特別嘅之處咧，就係咧，佢係主要係一啲入侵性嘅一啲感染，咁同埋咧係第一次咧係發現係呢一種嘅乙型鏈球菌咧，係經過食物嗰度咧可以傳播嘅嚇。咁喺由2015至頭先你哋提到新加坡個爆發嗰陣時咧，就發現咗。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型號嘅乙型鏈球菌嘅感染咧，其實喺亞洲咧都已經有即係知道係有廿幾年㗎啦，即係一路都係有啲比較嚴重嘅感染啦，譬如話啲腦膜炎啊，或者有啲貧血症啊、入血嘅一啲症狀。咁但係只係喺2015年開始先發現咗係同呢個食呢、這個頭先你講淡水魚嗰、那個情況係有關係咯。 咁如果咁讲咧，其实嗱呢一种经食物可以感染到嘅，即系特别型号 ST283 咧，有冇话边啲人士系特别高危会感染到嘅咧？即系会唔会话，譬如长期病患啊，或者免疫力差啲啊，咁系会特别容易中招嘅咧？ 嗱，其实睇翻佢譬如新加坡嗰个案例嚟讲咧，咁其实佢系总之乜嘢人都可以嘅，咁其实尤其系食个鱼生嘅人或者生嘅淡水鱼嘅人系大啲机会，咁但系咧都系如果佢系有长期病患嘅咧，佢之后佢嗰、那个得到呢个病个危险性同埋死亡率咧系会高啲嘅吓，咁所以就要更加小心，即系如果系长期病患嘅人，但系呢个病本身因为嗰只菌系好恶。好恶，个入侵性好强，所以其实佢唔系长期病患嘅人咧，都可以入侵佢咯。即系经过呢个咁样嘅食咗呢个细菌嘅话， 今次咧其实我哋都头先讲过咧，就系卫生防疫中心嗰度咧，就系对于即系去引起大众关注或者系公布资料嗰度咧，似乎就系即系40日咧，大家都喺度谂紧，咦系咪应该都要早啲去令到大众关注咧？因为其实正如阿医生你所讲咧，其实呢只菌咧都已经唔系一时半刻系一个新型嘅菌啦。其实相关嘅一啲资料咧，其实过去嗰20几年里边都已经亚洲住发生，而新加坡之前亦都有案例，亦都有个爆发嘅 case。咁所以今次嚟讲，去到40日，跟住之后已经有79人去即係感染，當中有7个人死亡嘅話，其實對於你哋嚟講咧，其實係去到邊個位置先至係應該話我哋要衞生防疫中心要出嚟去同市民去講解，因為其實你見到呢只嘅入侵性嘅嘢相當之強啊嘛，亦都唔係有特別群組係會容易感染，係所有人都有機會嘅時候，咁應該係個全個社會嘅事情話係嘛？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呢個入侵性嘅乙型鏈球菌咧，咁不過咧，亦都喺社區裏面咧，其實係即都一路都有發生嘅。不過如果你話要知道佢係唔係 ST283 咧，就要再做進一步嘅基因測試去即確實佢先知道係唔係。因為其他譬如其他嘅型號嘅咧，亦都係同一時間會發生嘅。你睇到今次嚟講咧，佢公布嗰啲例嚟講，佢話有大概有32例是根據這個 ST283 引起的，那其他的可能是其他的型號這樣。 我想請問呢關於這個乙型鏈球菌呢，你剛才提到它是一種很惡的菌，那如果以我們即79人裡面有7人死亡，說的個死亡率是 8%， 可不可以都跟我們講解一下這隻菌的嚴重性和個死亡率，還有在治療方面其實容不容易處理的呢？ 整体嚟讲咧，如果即系唔计呢个283系即系如果以前嗰啲入侵性嘅乙型鏈球菌嚟讲咧，如果入血嚟讲咧，佢个死亡率可以高到20%-60%不等嘅。咁如果系脑膜炎咧，咁大概有1/4个人会死亡嘅。咁如果系65岁以上嘅脑膜炎，因为呢只病咧，就可以有50% 嘅人系死亡嘅。咁所以你睇到都系一个好犀利嘅病菌嚟噶。咁但係嚟講，整體如果係腦膜炎嘅原因咧， 一個炎症性的麥菌是不普遍的，啊，所以 是大概是1-4% 的整體咁多個不同的細菌或者病毒引致腦膜炎的 其中即係100個有1-4個啦。 嗯，咁喺治疗方面咧，要去处理呢一只菌，其实容唔容易嘅咧，定系都系好难去对付嘅咧？ 嗱，好彩而家暂时嚟讲咧，呢一只细菌咧，都个抗抗药性唔强嘅，咁所以我哋用平常嘅盘尼西林类嘅抗生素或者头孢类抗生素咧，都可以控制。不过一定要早咯，咁因为好多時呢啲嘅感染啦，譬如菌血症咁樣，啲細菌入咗血啦，咁係可以好快嘅，即係嗰個即係變差嘅速度，同埋腦膜炎啊都係，咁所以就越早用抗生素咧，係會越幫到個病人。咁所以市民咧更加要留心自己個症狀嚇，即係譬如發燒，如果係有發冷嘅，即係病人震到出嚟嘅咧，咁嗰啲係好易。唔尋常嘅，即係比我平常嘅傷風感冒咧，係唔會咁震得咁緊要。咁要留心啦。另外，腦膜炎咧，個人會分亂啦。可能我都見過病人就即係佢會淨係講一隻樣嘢，好似九唔搭八咁樣嘅。咁即係家人要留心呢啲症狀，就即刻要帶佢去留，即係去睇醫生咯。 嗯。是我哋而家讲緊嘅呢係有关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呢係近月有好多嘅市民呢可能係因为接触过淡水鱼啦或者係处理生鱼嘅时候呢有一啲手上面有伤口嘅情况呢而感染咗即係入侵性嘅月形链球菌啦。咁各位听众如果呢你自己譬如行街市嘅时候都有呢去买淡水鱼嘅经验或者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呢啲嘅担心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阿黃醫生，你頭先同我哋即係講解咗關於呢一隻菌嘅一啲好基本嘅認識同埋情況啦。咁我想請教一下咧，其實你自己點睇喺近呢40日入邊咧，突然間出現一個案例急升嘅情況，係咪説明咗我哋嘅街市啊，或者喺香港係出現咗疫情咧？已經 嗱，這個就再要做一進一步的流行病學的研究，即係睇翻嗰啲細節啦，先知道即係有幾多人係掂到啲魚啊，或者係掂到當時嘅環境。睇到即係公佈嚟講咧，都係話即係啲魚或者係嗰個環境嘅樣本咧係有依一個細菌嘅。咁唔排除嗱，食用係其中一個途徑啦。咁掂到嗰啲環境而。亦都可以一個因素啊，咁所以嗱，啱啱新加坡度出咗一個研究啦，就係5日之前，咁佢就話做咗即係啲基因排序喺唔同嘅食物裏邊， 嗯， 咁亦都揾到唔係單止魚係會有咯，咁佢揾到係一啲蠔嘅一個樣本係蠔， 即係水產類植物啦，係啦， 係啦，咁佢嗰個蠔嗰個樣本咧就擺埋喺嗰個魚嘅附近嘅。咁所以學有機會係有啲交叉感染，咁所以我都奉勸翻市民就即係唔好淨係我哋專注係淨係魚，係一啲未煮熟嘅食物咧，都有機會係交叉感染，因為一啲譬如嗰啲魚啊、啲熟嗰啲水分啊咁樣整到嗰個表面後有一啲咁樣嘅污染咗，而如果係唔煮熟食咧，就有機會就有咁嘅感染咯。咁但係呢個細菌咧。如果煮熟咧，系冇问题嘅吓。 哦，即系要避免系生食啦，即系同我哋头先一开始讲嘅一样。咁根据翻头先咧，我哋讲话新加坡头先医生都讲过有个上月发表咗个报告咧。咁除咗讲个报告里边嘅即系一啲基因排序嘅资料之外咧，其实都有建议过就系、是、为安全起见咧，就佢哋都建议啲食肆咧系暂停供应两款鱼生片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呢个咁嘅状态之下咧，其实即系喺香港嚟讲，其实有冇一个需要啦？而家已經40日啦，亦都有相關嘅唔少人咧開始受到感染，同埋已經有死亡個案發生。咁喺即係停止售賣或者甚至乎停止入口嘅情況之下，即係呢啲會唔會一個即時係比較即係具效果、具效率嘅一個方式咧？ 嗱，依種魚類咧，即係而家講緊一隻叫做羅非魚咯，或者其他叫淡水魚、環魚咁樣嘢啦。咁其實係即係我哋主要其中一個食糧啦。咁其實係即係如果完全禁咧，我諗係未必 係可以用到做到嘅。 嗯， 咁不過可能做多啲抽查啦，一段時間睇下嗰個樣本係點樣啦。咁市民亦都可能要保護翻自己，咁即係話即係掂呢啲魚類啊，或者係食用嗰陣時啊，就要預防呢個交叉感染啦，啲砧板啊分開生熟食嘅食物啊等等都要做翻啦。咁同埋即係最好，如果係唔好徒手就咁掂啲魚啦，咁要戴翻手套，或者係即係尤其有傷口嗰陣時咧，就要包扎翻好先好掂魚咯。咁亦都如果睇到啲魚係有異常嘅，或者即係個樣係可能會有壞嘅，咁就唔好食咯。咁即係亦都係睇到係嗰啲魚咧係正常，係睇到係個表面冇嘢嘅，其實都可以有啲菌嘅，喺外國嘅研究睇到嚇。咁所以另外咧，我覺得因為其實呢一個病咧，暫時嚟講香港咧唔係法定需要呈報嘅病。咁我哋真係要收集多啲嘅數字啦，咁可能就喺呢段時間除咗嗱公立醫院有數字啦，而家咁但係私家醫院呢可能都可以因為通常呢啲病症呢都係會入咗醫院比較嚴重，咁所以可能都要收集埋呢一方面嘅證據啦，咁睇下真係個社區裏面係有幾多呢一類嘅細菌喺度流傳緊咁樣囉，咁就可能會嗰、那個監控啊，同埋控制方面咧，就會更加容易啊。 嗯，黃醫生，你頭先特別提到，即係呢個喺私人嗰、那個醫療方面啦，咁其實我見到咧，因為過去其實確診呢個入侵性嘅乙型鏈球菌嘅每年嗰個確診數字都唔係好多，咁如果而家即係譬如要一個私家醫生去分辨一個求診者，到底係咪有機會係感染咗呢一個嘅乙型鏈球菌，其實容唔容易咧？如果唔容易嘅時候，又會唔會延誤診斷咧？大概仲有一分鐘左右。 嗱，其實當初即係最初嘅病徵咧，未必係咁容易分別嘅。咁但係最緊要其實就係要做一個咁嘅測試咯。咁如果係譬如菌血症嚟講，我哋一定要譬如有發燒嘅病人咧，就要同佢要攞啲血去種菌咯。咁如果係腦膜炎咧，就要做相關嘅即係個檢驗啦，咁去確診咯。咁所以但係咧，如果你話呢啲入侵性嘅感染咧，通常都係比較嚴重嘅。我都相信大部分都係會入咗醫院噶啦。 明白， 所 以 未必係 市民同埋醫護人員咧都要提高警惕啊！好啊，唔該曬你，黃醫生。先聽一節新聞嚇。 情緒激動作更激烈嘅行為，最終冇發生，屬於幸運。台灣殺人案死者潘曉穎嘅媽媽早前邀請案件疑犯陳同佳以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今早去到政府總部外當面對質，所有獲邀人士都沒有到場。潘曉穎嘅媽媽說沒有人出席是意料之中，重新希望陳同佳盡快就殺人罪得到審判。鄧炳強說希望台灣當局摒棄政治操弄，容許陳同佳前往台灣投案。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向傳媒公開一份由陳同佳代表律師去年向台灣士林地檢署提交的陳報狀，指出陳同佳一直有到台灣投案的決心，並非消極不作為。在台灣，陸委會強調必須先由台港雙方政府傾好相關事宜，才有陳同佳到台入境的問題，呼籲港府盡快同台方溝通，進行相關的司法互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计在明天下午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稍后转吹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明晚最低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喺20度以下，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电车服务已经恢复了，较早时的机件故障已经处理好，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回复正常。 另外就是较早时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就几长的，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至于青衣西路去青衣北岸公路方向，近住长亨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就去到青康路。另外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的支路，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业街。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的支路，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丽业街。而家沿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兴田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消散之中的龙尾在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近军器厂街。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彩虹交汇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打豪敦路车多，龙尾去到北围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三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每日请嚟唔同嘉宾同佢哋倾下偈， 五日唔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麦家俊啊，这个香港马拉松2021呢，在今个星期日呢就会即是上演啦。咁啊，相信好多跑手呢都好期待这个已经即是暂停咗一年嘅一个体育盛事啊。 嗯。 不过呢，又听到好多跑手呢对于即是今年马拉松啊，因为呢要严守防疫措施呢，而有好多额外嘅行政安排呢都有好多意见啊。 是啊，因为其实呢今年呢就因为都有相当之耐呢是冇再做过啦，而今次呢就其实重新去再做呢，其实第一好多人呢好想参与啦，但第二呢都同时间呢有好多嘅防疫措施呢，其实都系要去做嘅。咁防疫措施里面呢即唔多唔少呢就同以往嘅一啲做法呢会有啲唔同。咁引嚟咗呢有一啲嘅问题，就咦好似唔系咁方便喎，譬如啲咩呢，即系寄存行李啊，另外呢就系讲緊要带手带啊，诸如此类嘅嘢。咁我哋都有好多 收到好多問題。咁其實咧就中間裏邊會唔會話因為呢一樣嘢咧影響到跑手喺當日嘅表現，或者甚至乎一啲即係安排咧，令到成件事咧等咗咁耐啦，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有失色咧？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個討論嘅中心點啦。 係啦，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啊都係一位跑手啦，而嚟緊星期日咧亦都係會參與呢一項嘅體育盛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講下咧你對今年賽事各項安排嘅睇法啦。嗱，除咗頭先麥家俊講啦，可能咧大家對於即係寄存行李啊，或者係即係當日譬如對於個口罩嘅處理，可能都有好多疑問之餘咧，今年嘅賽事由於有防疫上面嘅要求咧，除咗要求跑手咧係要打咗兩針疫苗之外咧，亦都要大家咧喺攞跑手包嘅時候咧，就要預約時間咧去到做檢測啊。咁而呢個檢測咧，亦都係咧要即係按住大會所提供嘅時間啦，去到特定嘅地點去到做噶。當中咧可能個彈性咧就未必係非常之大啦。咁啊，會唔會作為跑手嘅你啊，亦都對於呢啲嘅安排會有啲意見咧？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咁多問題當然咧係要即係請嚟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嘅行政總監伍於豪同我哋一齊傾下啦。伍生你好， 伍生你好， 系主持人，好，你哋好。 系阿伍生啊，其实咧都想问翻咧，见到今年咧嗰个嘅赛事嘅整体人数咧，其实比起以往咧都有一个下跌喺度啦。咁相信同即系疫情咧都系有关系嘅。你自己点睇今年呢个赛事嘅规模啊？ 我谂自从即系2020年头啦，即系个疫情开始嘅时间咧，咁大家即系所有嘢都停晒啦。咁同埋即系再加上即系好多嘅所谓 social distancing， 即系一啲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咁变咗其实我哋即系作为一个呢啲活动嘅主办单位啦，咁其实都系好理解。即系就算冇任何快措施，其实参加者都会有却步嘅。咁我哋希望其实系作为疫情之后系本港第一个大型嘅参与性嘅赛事咧，其实都系希望无论跑手又好，工作人员都好，或者甚至社会嘅各界都好啦，都系希望即系一个安心之下去进行。咁之后我哋希望即系呢个系第一步，咁跟住一步一步咧，就系即系希望嗰个规模啦，无论规模啦，或者系个安排上面咧，就会系回复翻正常，或者系会更加方便。咁啱啱都听到系嘅，咁系有不少嘅安排，一啲新嘅安排，尤其就住防疫抗疫方面嘅安排咧，系会即系对可能其他现有嘅跑手系可能有啲。要做多咗嘢，或者有啲不便嘅，咁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希望第一步做行好咗啦，咁俾大家都放心，咁而个香港疫情维持翻一个低水平或者甚至清零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哋可以即系一路去慢慢恢复正常咁样。 咁咁多措施，不如我哋逐样倾下啦。嗱，我知道你哋18500多个选手咧，其实就由上星期四开始咧，已经要预约时间咧去做检测啦，同埋要攞呢一个嘅跑手包。而家有几多个选手已经做咗登记啦？ 我其实已经超过九成嘅跑手已经系做咗登记啦。咁今朝我哋亦都系就住有少过10%嘅跑手未进行登记咧，我哋今朝都应该出咗一个短信，电话短信咧，就再提醒佢哋，就即系冇必就系、是、一定要去做咗预约，咁先可以系嚟到去做个检测同埋个选手包。咁因为其实即系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是个检测方面啦，因为我哋系政府方面嘅要求，我哋一定系赛前72小时先可以进行呢个检测。咁而當然喺檢測方面咧，咁其實大家都清楚，就係檢測由採樣到出結果，其實亦都係要一個時間嘅。咁變咗其實要3日之內去進行18500个採樣，再加上工作人員咧，其實接近20000啦。咁變咗其實一個即係都 好具挑戰性喎。 係啦，好有挑戰性嘅。咁所以其實點解一定要即係要預約？咁如果唔係，大家就星期六 可能有一半人是星期六的過嚟嘅，咁我未必係做得切嗰個檢測、嗯。 但我見到有一啲選手都問咧、嗯，即係點解一定係要用你哋預約並且提供嘅一個檢測咧，去到完成呢、這個即係賽會嘅要求咧？譬如啊，如果我自己俾錢喺出面嘅一啲檢測中心嗰度去到做嘅時候，嗰、那個結果你哋亦都係話唔會受理，點解有呢個安排咧？ 因為今次知我正正亦都係即係疫情之後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咁中間涉及係可能係檢測嘅方式啦，咁同埋佢哋嗰個亦都其實由檢測，即係佢想做咗檢測，再去到係佢攞到個結果，而再就攞住個結果，先同我哋去俾翻我哋去知，咁我先可以派個選手包或者其他相關嘅即係物資去確認佢嘅參賽資格咧。其實呢度佢會比請我哋指定嘅一站式嘅即係檢測咧，就更加耐，佢變咗更加少時間去做。咁同埋其實如果用我哋指定檢測嗰個方式咧。咁其實我哋就可以如果係有任何即係一啲positive 即係嗰個陽性嘅個案咧，咁我哋會即時得知。咁但係如果係用其他嘅，咁佢真係要等到嗰、那個檢測嘅承辦商咧，佢做完個 test 可以出到個報告俾佢咧，佢先可以再俾我哋。其實那個時間係更加少。 咁啊，另外關於寄存行李方面啊，都係好多選手關心。嗱，因為今年個安排咧就好特別噶，跑手咧要喺攞選手包嘅時候咧，同時就寄埋個行李。過去咧係可以喺比賽當日先至寄存嘅，點解又有一個咁特別嘅安排咧？ 係咁因為其實喺寄存行李方面啦，其實以往我哋即係咁多年嚟啦，都有喺起點去無論十公里又好，半馬拉松又好，馬拉松都好，呢三個距離我哋都喺起點方面係預備咗啲行李車啦，就係、是、去收佢哋行李，咁跟住就直接去運到去呢、這個終點，就即係等佢哋去取翻嘅。咁但係今年呢、那個情況就係、是、亦都涉及我哋以前即係嗰個睇翻嗰個情況。咁就係、是、跑手就會去到即係最後一刻啊，佢哋先會去寄存行李。咁而同一時間咧，大家都係同一時間起步啦。咁變咗大家喺個人民聚集嗰度咧，就會係即係一個好逼嚇，亦都時間好密嘅時間，就同一時間去寄存行李。咁變咗其實再加上呢一個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好急促啊，亦都係一個有一個交收啊嗰情况，咁其实呢一个系喺政府方面，尤其卫生防护当局啦，都唔希望有一啲即系 人群聚集， 系啦，减少人群聚集。 明白嘅。不过咧，我留意到有一啲即系参赛者咧，佢哋可能会即系谂到啊，喂，因为而家讲紧咧，即系周末咧嗰个天气都会转冷啦，咁啊亦都可能会有雨啦，咁啊讲紧可能佢哋会有啲雨具啊，或者甚至着住件风褛啊咁，咁以往可以寄存咧就冇问题啦，咁但系。而家咧，如果要佢哋輕裝上陣，又冇得寄存行李，咁熱咗身之後，咁呢啲物資佢哋點處理咧？咁可能佢哋都會好擔心嘅。 呢度就可能都係即係對跑手有少少不便啦。咁但係呢一度我哋今年都係即係當然啦，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本身十月嘅天氣，雖然係可能喺嚟緊星期日個天氣入都比以往係早幾日係涼啦。咁但係其實喺個即係絕對嗰個氣温嗰方面咧，其實就都比以往喺一二月舉行嘅時間咧都係為高嘅。咁變咗其實都係。嗰、那個需求咧，咁亦都我哋預算咧都係冇咁大。咁當然即係可能，如果真係佢哋有都要需要保暖嘅，咁可能即係我哋喺現場咧都會係有一啲收集箱啦。咁即係如果佢哋我哋以往都係啊。咁如果有啲跑手佢真係有一啲即係去到，因為以往就算交咗行李咧，佢哋都需要保暖嘅。如果天氣個氣温太低嘅時間，咁佢哋即係都可能係有一啲雨褸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舊嘅衫啊，咁佢哋即係喺真係臨開跑前咧去除低咧，咁我哋工作人員咧都會係即係 收翻埋，咁去即系处理翻佢。 有冇一啲即时嘅，即系而家话预早去寄存啦，就是、如果系嗰个原意上就系去减少人群聚集嘅时间同埋个即系好逼咁样啦。咁但系始终即系选手由佢哋自己嘅地方去到嗰、那个即系起点嗰度咧，其实始终都会有自己嘅随身嘅物品会携带嘅。咁即系嗱，以往如果你系习惯去跑嘅话咧，咁头先即系你所讲嘅所有嗰啲即系随身嘅衣物啊嗰啲咧，咁但系咁佢哋我估计佢哋会自己识去处理啦。但实际上有一啲随身嘅物品嘅时候，其实会唔会话啊 ？OK， 如果只不过系讲紧嗰个原意系减少人群聚集嘅话，系咪都会有一啲即系一啲措施系可以喺嗰度即刻做一个登记，跟住之后可以帮佢哋做翻一个 services， 系同翻自己已经一早寄存咗嘅行李去执翻落去啊，即系去做翻呢啲咁样嘅服务咁样咧？ 嗰、那個即係當然我哋都諗過好多方案去應對嘅，咁但係即係今年因為始終都係未去試過行啦，咁而即係政府方面咧，衞生當局咧，其實做住呢一方面都頗為緊張，咁變咗、我相信都係要今年去嘗試過行咗今年呢個情況咧，咁我哋再檢討下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因應翻可能即係今次嗰、那個因為呢個真嘅，咁係就住可能跑數方面嗰、那個成個行為啊，或者成個模式上面啊，同以往係都頗為唔同嘅，咁呢個我哋都會即係所以點解啱啱所講都係第一步嚇，咁、究竟之後？个方向啊，一啲细节安排啊，去点样去处理咧？咁我哋都会一路有去检讨，同埋去再跟进咁样。 好快跟进埋两个问题啦，一个就系手带啦。嗱，你哋做完检测之后，就要一路带住条手带去到比赛当日嘅。咁系咪全程都唔可以除噶啦？如果万一个手带有啲咩损毁嘅话，你哋会点处理啊？ 系咁系啦，手带方面就真系系要求跑手咧，就系、是、有嚟攞選手包做檢測我哋核對曬啲資料嘅時間咧，我哋會為跑手帶上噶啦。咁跟住就係佢哋需要係佩戴，直至去比賽完結咗之後先可以除低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同其他嘅即係以往號碼布一樣，咁跑手係有個責任去確保嗰個手帶同埋嗰個號碼布都係完整。咁如果真係有損毀咧，我哋都真係愛莫能助啦，咁就係即係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對跑手一個新嘅要求啦。咁當然我哋喺個物料方面其實都係已經揀咗啲比較堅韌，咁當然我哋喺幫佢戴佩戴手帶嘅時間都當然會問噶啦，會唔會唔舒服？咁確保就係唔會因為話箍得好緊啊，或者太鬆啊，咁令到可能即係有個遺失，或者令到佢需要去剪啊，或者導致到不適啊，咁我哋都唔希望嘅。 比赛前后都要戴住口罩啦，即系中间跑嗰段时间先可以除嘅咁。我谂好多人关心，即系起跑之后个口罩嗰个处理咧，会唔会造成一啲即系卫生啊或者感染上面嗰个问题？即系你哋期望跑手喺起跑之后点处理佢哋个口罩噶？ 系，咁系啦，正如我哋之前都一路即系有讲解啦，就系、是、其实跑手要系越过咗个起跑嘅拱门咧，起点嘅拱门咧，就先可以除口罩嘅。咁當然啦，其實就係我哋亦都即係算咗，就係跑手需要去棄置翻佢口罩啦。咁當然有啲要自己保管住嘅。咁可能因為佢嗰啲並未必係啲外科口罩，咁可能係可以重用啦。咁當然，如果佢哋希望去棄置口罩，咁我哋其實喺八月尾嘅時間，我哋喺亦都係做咗一個十公里。咁中間個規模當然細好多啦。咁其實我哋都試行過去睇下嗰個反應嘅。咁大致上係。可以嘅，就係我哋喺起點之後咧，就會設立喺個賽道嘅兩邊咧，就會設置咗即係一批嘅回收桶，即係唔係回收桶啦，係一個棄置桶嘅口罩棄置桶啦。咁就等啲跑手咧，就都可以一除低咗口罩，如果佢唔想去拎住嘅，佢就可以即係將嗰啲又放落個收集桶度嘅。咁我哋因為我知道個人咧會比我哋十零八月嗰個比較多啦。咁變咗，其實我哋會係大概喺起點之後咧，50至100米中間咧，就我哋都擺一啲比較顯眼高身啲嘅呢啲棄置桶咧，就俾翻啲跑手就可以係棄置佢哋用過嘅口罩。咁跟住就當然我哋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有清潔公司嘅清潔員啦，咁就係去 去做翻即系嗰个翻一啲喐地下嘅一啲口罩。 好啊，最后咧，其实今年有咁多新嘅措施咧，咁啊一定会有好多查询啊，甚至系混乱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加埋疫情咁耐啦，可能好多人都冇乜点练过跑啦。咁啊当然啲跑手都要注意自己嗰个个人嘅身体状况。咁但系你哋即系应对今次疫情之后第一个呢啲大型嘅体育赛事咧，有冇增加啲人手啊？或者即系期望点样去确保嗰个流程系真系顺利啊？ 其实当然啦，喺整体嗰个工作人员方面啦，咁人数系比以往少咗嘅。咁但系当然亦都系好多因应翻个跑手或者我哋赛道今年本身我哋已经冇咗东区走廊十公里呢一个路段咧，我哋就当然跑手就少咗七成半啦。咁但系我哋工作人员咧，其实整体上可能少咗一两成左右啫。 嗯， 咁喺个比例方面就即系唔系话按比例咁样去减嘅。咁另外其实喺我哋因知道系十月嘅天气，其实都正啱啱所讲咧，比以往系一二月嘅时间系比较暖啲嘅。咁调翻转亦都系可能准备不足啦。咁其实尤其喺救护方面，即系喺个急救嗰个服务方面咧，我哋基本上嗰个站嘅数目系维持翻同以往一样嘅，即系嗰个救护站喺沿途啊、起终点啊咁样。咁人手方面，其实亦当然亦都系维持翻一个高嘅，即系人数咁样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吴宇豪，同你倾到呢度先。 唔该晒，唔该。 吴宇豪咧系香港业余田径总会的行政总监，咁啊，即系咁多新嘅措施，希望咧今次嘅马拉松咧亦都系顺利举行啦。 佢做过一国最高领导人，佢统治过世界上最大片嘅土地，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佢最终由一手导致国家解体，受尽千夫所指，佢。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戈尔巴乔夫》总结他的一生，观看他如今怎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过去一年，你睇咗几多本书？当中又有哪一本令你印象深刻？会不会是今届香港书奖的决选书之一？第十四届香港书奖需要你的参与。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最喜爱的书籍和新晋作家，截止日期11月8日。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及香港出版总会联合主办。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转个题目，想同大家咧讲下关于记协咧喺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咧，其实发生咗好多记者啦、前线嘅传媒工作者啦，同埋即系警员之间咧嘅冲突嘅情况。咁记协咧其实就收集咗咧系喺业界入边咧有27宗涉及对个别警员咧系对新闻工作者过度使用暴力嘅个案咧，就向监警会投诉。而投诉警察课咧日前系回复咗记协咧，就话。由于去到今年的10月11日，只有一名的新闻工作者是亲身咁样向警方提供资料，咁而呢个个案咧已经完成咗调查，其他嗰啲咧就因为冇当事人进一步提交资料咧，就被归类为无法追查的个案咯。文家长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今次即系记协咧喺即系呢一个嘅即系27宗投诉个案嘅分类同埋个跟进嘅工作之后，其实佢都几有意见，同埋亦都表示咗个遗憾啊。因为实际上嚟讲，我谂佢哋第一样嘢咧就只有即系一名嘅新闻工作者去警方提供资料啦，咁但系实际上另外嗰26宗里边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吓，都系可能系喺嗰个同警察之间嘅关系啊、信任程度啊、所有嘅嘢上面啊，咁因为而家实际上去投诉嘅系警察啊嘛，咁佢而家要去提供翻相关嘅资料啊、所有人证物证啊，其实系要有翻一个相关嘅保护性喺度。咁呢啲嘢其实系咪已经做好咗咧？先至会讲话，其实实际上其他嘅个案收唔到，定还是其实本身嗰个嘅投诉其实系真系证据唔足咧？其实呢啲嘢都有好多嘅商榷余地。 嗯，新闻翻嚟之后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年十月在旺角示威现场意图从警员手上抢枪和袭警，在区域法院被判监禁七年。同案一个十八岁男学生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举报罪成，判入更生中心。法官判刑时候说，案中暴力并非预谋，属突发性，但案情极严重，警员当时孤立无援，以温和方法执行职务，被群起围攻。首被告协助他人逃走属加刑因素。法官又说，首被告承认为泄愤，带有恶意地与他人一同袭击警员是目无法纪，及后更加企图抢警枪。警员受轻伤并非因为被告留守，而是警员当时配有头盔等装备。一名消防员在打鼓岭处理一宗锯树事件的时候，另一棵树的树枝突然冧了下来，击中他。消防员的头、手、脚受伤，送院时候清醒，目前情况稳定。消防处表示，这位消防员驻守香园围消防局，上周大约十一点半在平阳村被树枝击中，他入职大约十年，事发那阵着合适的个人保护装备，有佩戴消防头盔。处方已就意外展开调查，并且已经通知劳工处。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母亲批评民建联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花言巧语。李慧琼回应说，自己是在对方要求协助的基础之下，争取和特区政府进行较有效的迅速的接触，提出可能方案，强调并没有任何预设政治考虑或者立场，又说已经尽力协助，认为不应受到断章污蔑或者借意描黑，亦都不应该是个别人士情绪宣泄或者某些传媒炒作的对象。周浩鼎表示相当明白和体谅对方的心情，认为台湾要容许陈同佳到当地自首，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再玩弄政治，尽快给陈同佳到台湾投案接受刑责。以色列政府表示，在一个从欧洲回国的旅客身上验出 Delta 变种病毒变异而成的病毒株 AY.4.2， 患者是一个11岁男童，在机场检测的时候确诊。AY.4.2 又被称为 Delta Plus， 近期在英国出现多宗病例，感染个案有上升趋势，占全英病例的 6%。 有学者说 AY.4.2 在英国以外地区算是罕见，过往只是在美国与丹麦发现零星的病例，相信 AY.4.2 的传播力比 Delta 变种病毒高出一成。英国政府表示正密切关注情况，会在必要的情况之下毫不犹豫采取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稍后转吹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明晚最低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较凉以及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在20度左右。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青衣西路去青衣北岸公路方向咧，早前近长亨村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而家大车多少少，车龙啊大消散。咁另外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早前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慢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啊大消散。咁而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喺观塘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现在东区走廊东行去康山的支路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李景湾。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的金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 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而家车龙排到接近扫管笏。而反方向元朗公路去返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尖沙咀的加拿分道因为水管急收，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医学组织联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嘅咧係有關記協啊，收集咗咧係27宗喺2019年咧社會運動事件入邊咧出現記者啦同埋前線警員咧一啲衝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希望作出嘅投訴。不過咧警方嘅回覆咧就係話咧由於唔能夠咧有一啲嘅投訴人去到或者當事人咧進一步去提交資料咧，所以當中有26宗咧都係被歸類為無法追查個案嘅事件。頭先喺新聞之前咧，你就講到呢件事可能都係反映出咧，前線記者咧對現時警察投訴嘅機制或者係警方有個不信任喺度。我諗其實咧都可以從呢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係去面對記者嘅提問嘅時候嘅回應去睇到呢一點嘅。咁啊，鄧炳強咧就回覆呢件事嘅查詢嘅時候就話咧，當警方接手呢啲嘅調查嘅時候咧，就話記協咧冇去提供咧一啲投訴人嘅資料同埋聯絡方法。如果記協所講咧呢啲所有嘅個案其實都係具名嘅時候，點解唔去提供有關嘅資料咧？咁個問題就係、是，當記協佢講到話啊，我哋呢一啲嘅投訴咧，其實都係背後咧係真有其人嘅，而且咧係有一啲影片啦，或者係相片嘅記錄啦，亦都有詳細嘅個案資料，但係咧就冇一個當事人咧出嚟去叫做係去確認有一個咁樣嘅個案嘅時候。呢一類型嘅投訴係咪就唔能夠進行或者係調查落去嘅咧？ 呢個一個好難嘅課題嚟嘅。點解一開始就係講緊而家我哋新聞之前咧都講，其實係一個互信嘅問題啦。即係佢哋會覺得2019年咁大件事裏邊，亦都有咁多個投訴嘅形象上面，大家個信任度係低嘅。咁低完之後，佢會覺得我而家嚟俾個資料去查證嘅時候，屬於自己人查自己人啦。但其實咧得意嘅狀況係咧，其實咧依一個嘅投訴嘅警察咧嗰、那個嗰、那個機制其實一直都有嘅。即首先就會去有個即係投訴嘅警察會有個警察課啦，跟住之後佢哋會立案啦，跟住之後會有一個報告啦，會上去監警會啦。依件事其實就咁多年都有嘅，但係點解會去到而家依一個即係27宗嘅時候咧？記協會係會覺得嗰個機制上面會有問題咧？咁好顯然就已經超越咗即係嗰個機制上面有任何改動嘅問題，因為咁多年都係咁。 合嘛。咁呢個就好顯然喺個互信上面咧，可能有啲事情發生。而另外咧就係、當頭先講嘅一啲細節裏面，就係講緊個居民嘅投訴嘅問題。我自己咧就冇坐到個投訴警察課啦。咁但係當然我亦都喺其他嘅政府委員會或者一啲公職裏面咧，其實都有接關相關嘅一啲投訴。咁當然就唔係話投訴警察，而係投訴緊即係我哋嗰、那個委員會裏面去管轄嘅一啲地方，里边咧，其实咧，我哋都有一个讨论嘅，就系究竟系唔具名嘅投诉者，我哋会唔会立案处理咧？喺大部分嚟讲，我哋都系会立案嘅。点解咧？就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我哋系会认为咧，系投诉嘅投诉方咧，系会某程度上系会秉承住一啲压力而去做呢件事出嚟，对佢人身上面嘅一个安全啊，或者佢自己嘅一啲利益上面嘅一啲考虑啊，咁呢啲其实咧系一个好正常嘅状况。咁如果而家警察科嗰边就系话，因为佢哋咧就唔肯再去提供佢哋记者里边嘅实名啦，咁就相关嘅资料唔够啦，咁我哋就唔能够继续去跟进咧。咁呢度咧就可能要讲多少少，因为如果我哋系立咗案，但系冇資料，或者系唔夠資料跟進咧，咁 close file 係好明白嘅。但如果你純粹話係佢明明係有名，佢冇具名擺出嚟，而我哋最後唔跟進咧，咁呢個就可能有少少問題。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啊，對於今次呢件事件就係、是警方咧喺調查咗記協轉介嘅27宗涉及到警員咧對新聞工作者使用暴力行為嘅個案入邊咧，有26宗被歸類為無法追查，你哋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麥家俊，我哋咧請嚟香港記者協會嘅主席陳朗星，陳朗星你好， 陳生你好， 你好啊兩位， 你好。 两位好。 陈朗星啊，今日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传媒嘅查询嘅时候咧，就强调啊，佢哋咧要求你哋记协咧不下30次去到提供资料，但系咧你哋就冇去回复。可唔可以讲下背后嘅原因系咩？ 首先讲翻嗰啲基本资料先。我哋今日因应局长嘅说法咧，我哋查翻我哋嘅记录啦。咁我哋应该大约系有6封嘅電郵啦，8封信啦，咁樣咁啊，從呢啲嘅電郵同埋信件，都相信咧有一啲嘅電話嘅來往嘅。咁所以其實局長講嘅30-50次咧，可能就係即係涉及呢三類型嘅大家嘅接觸啦。咁、我哋最少咧係覆咗信件見到係2次啦，咁電郵應該都有回覆嘅。咁所以其實就想同公眾講翻，我哋唔係30次。警察俾佢打嚟，跟住摸門釘，或者我哋冇覆佢咁樣嘅，我哋係有覆嘅。咁至於你話嗰、那個事件其實係點啦？其實我哋真係唔能夠抽空個時間，大家要翻去個時間係2019年嘅6月啊，即係反修例運動嘅啱啱起初嘅時候，呢廿七宗嘅投訴其實全部都涉及6月9號到6月10號晚，同埋6月12號嘅所有嘅公眾活動同埋即係警民衝突嘅。咁大家都會記得啦嚇，嗰兩日咧其實即係社會嗰個嘅當時嘅現場環境氣氛都係非常之混亂啦，大量嘅新聞工作者係受到警方嘅即係暴力同埋即係我哋認為係無理嘅武力嘅攻擊啦。咁所以當時我哋其實期望咧諗住係社會係可以有聲音啦，希望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啦，或者就算唔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後屘特首都講咗話呢個嘅工作都係交翻俾監警會做。咁我哋希望監警會會唔會有一啲係即係制度以外嘅方法，或者主動去調查呢啲案件。所以我哋咧即時就收集咗呢啲嘅情況出嚟，然之後希望。喺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有呢個嘅監警會有主動調查嘅時候咧，可以有即係呢啲嘅跟進啦。 言下之意，你哋冇諗到呢個監警會係會直接交翻俾警察投訴科去做嘅。 有少少係出乎我哋嘅當時嘅考量，咁但係我哋後屘都知佢就咁都係監警會亦都有將呢啲個案咧就話翻，佢都抌翻俾投訴警察課。咁我哋都有同我哋都包括我自己都好清楚投訴警察課嗰個嘅工作模式嘅，佢確實係要有一個嘅叫做咩咧？叫做即係據實名嚟去舉報，咁跟住佢我哋先至可以去調查嘅。 咁所以我哋都不斷提啲行家，喂，你哋去啦喎，去啦喎，咁樣。咁但係最終大家都係冇乜去啦。咁頭先阿麥家俊講得好啱嘅，呢個係所以涉及咗大家對投訴警察制度嗰個嘅信心嘅問題啦。 你剛才說話你們都有呼籲即是那些的、記者行家去提供資料啦、根據現在的報道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名的新聞工作者是選擇了親身提供資料這個方式呢？ 是啊，沒錯、是啊，就是隔離有台商業電台那個就是記你什麼的、那個投訴啦、 是啦、啊、就是一個、不適切的言語的、粗暴對待的問題啦、啊、那、根據你的接觸和即是其他的這些前線新聞工作者你剛才就很概括地用不信任、其實他們具體是怎樣跟你反映，為什麼他們願意將這些資料去給你，但是就不願意去向警察投訴課作出一個實名跟進？ 其實就他們沒有跟我解釋為什麼，不過呢、我作為都即在事後的日子都跟警方有很多的接觸，亦都有作過幾宗嘅投訴咧，我大概覺得有幾樣啦。第一，唔信任個制度啦，覺得個制度幫唔到佢啦。第二，覺得咧嗰、那個時間可能費時失事，用咗好多時間，結果可能即係我俗啲講得個吉。咁你見到喺商台嗰個嘅個案裏面，佢係有三宗投訴，三項投訴，結果只係得一項係成立，其餘兩項咧都係無法追查嘅。咁其實都有片㗎啦，不過因為個片影唔清楚個 number， 所以就話無法追查。咁另外我諗有一樣嘢係好真確嘅，係當日我哋6月9號同12號呢，覺得嗰時已經係好誇張啦，所以諗住即刻就去諗住去投訴啦。但係事後嗰、那個社會嘅環境同我哋同警方喺現場嘅互動，就再離譜嘅事情都會有發生。我諗行家後尾就會發覺即嗰個互信係更加低，然之後嗰、那個大家覺得個事件係更加誇張，即嗰時可能係只係胡椒球彈或者出去彈掟到，後尾直頭直接射啦，或者大家都會中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仲我嘅6月9號同20號嗰啲仲跟唔跟進好呢？又或者亦都同時間覺得哇，警察都搞到咁啦，其實仲有咩好講呢？ 係咪即係話前線記者對於警方嘅呢啲執法情況已經習以為常咗？根據你嘅講法， 唔係即係。梗係當然唔可以用習以為常嘅，因為我哋覺得係好離譜嘅，我哋完全想像唔到同警方之間喺嗰個現場裏面會搞到咁嘅，因為其實我哋同警方係有溝通啦，一向工作我哋平時日常嘅採訪，譬如啲突發新聞，同警方嗰啲嘢全部都係可以話即係夾好晒嘅，可以即係傾好晒，喂，一間影反一間影嗰啲證物咁樣。我哋諗唔到突然之間點解都係拉人啫，都係搜證啫，點解哇又即係個態度係咁拍又用武力，又用嗰啲咁嘅好差嘅語氣啊，又即係令到我哋受傷。咁即其實大家都嚇咗一跳。咁嚇咗一跳就有兩個方面行出嚟啦，就一個就係更加唔信任警方啦，當時第二就係更加覺得咦，咁我哋之前嗰啲其實都好小事啫，因為原來之後嗰啲仲咁大鑊、咁大件事嘅咁樣。 講翻關於你提到咧，即係商業電台記者嘅三個投訴個案啦。關於嗰、那個即係不適切嘅稱呼嗰樣嘢咧，證明即係警方嘅調查結果雖然係證明屬實啦，但係咧喺回覆嘅時候只係話咧會作出適當嘅跟進。你認為警方需唔需要就住即係點樣處理呢一名被投訴警員咧，係有更加高嘅透明度去交代翻？ 其實咧係應該嘅，咁不過當然咧，其實喺警察條例裏面有講到有啲咩懲處嘅，當然最嚴重就革職啦。咁但係大家都知未去到，一定唔會去到呢個程度啦。咁其實就咁事主通常好難知道嘅，佢自己打電話去問投訴警察科個情況。咁但係當然你話冇監察又未至於嘅，因為IPCC 係會睇埋佢嗰個懲處嗰個處分嘅。咁但係通常呢啲都係咧勸喻啊、訓斥啊，或者話佢喺某次嘅升職裏面唔俾佢升職啊咁樣咯。咁即係大家覺得足唔足夠咧，就要由社會去判斷翻啦。 明白，陳朗昇啊，頭先咧都大家去傾偈嘅時候咧，都討論到咧就係、是你係有去呼籲啲投訴嘅記者咧，係去提供多啲資料啦。但可惜就因為可能係互信或者係好多其他原因咧，就的而且確係冇再跟進或者係提供資料。咁所以對於即係警察嗰個嘅 即係嗰個投訴嘅 process， 你亦都好清楚。咁即係話其實本身而家警務處嗰邊佢哋嘅回覆咧，其實可能係你嘅意料之內。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既係意料之內，亦都係冇提供資料，咁喺依個咁嘅狀況之下，你點樣去跟進翻呢26宗嘅投訴個案係冇跟進到嘅投訴個案咧？ 冇啊，其實我哋其實坦白講係琴日主動公開嘅，因為收到信佢正式嚟 close file。我哋都冇即係好老實講，冇特別即係批評警方嘅，因為我哋都明嗰、個制度係咁樣。我哋只係話，即係對於呢27位新聞工作者喺2019年6月呢個時候受到嗰啲不公平，我哋其實真係最終搞咗兩年冇辦法幫佢哋跟進，咁我哋覺得好遺憾係咁解啫。我都冇，我哋都知嘅，即係話好可惜嘅，最終冇用到一啲其他嘅方法去主動去查。喺就算正如頭先阿麥生你都提到啦，即係冇嗰個人嘅身份，但有片有成，見到嗰啲施襲嘅人係警察，見到受襲嘅人係記者，個社會同埋政府最尾冇任何嘅機制係去處理呢件事，咁即我哋只能夠話真係即係係好遺憾咯。咁但係即係我哋明日都到此為止㗎啦，係啦，即係你冇其他機制啊嘛。咁、你又翻去監警會嗰個問題，咁但係所以正正係回答咗，就係上年我哋去做嗰個司法覆核，就係高院法官周家明都確立呢個制度其實係滿足唔到香港人權法對獨立調查警察呢一個嘅要求嘅。咁但係成差唔多一年啦，警方未改善，同埋政府都冇改善到嗰個嘅投訴檢察嘅制度，未能夠恢復翻大部分市民對個制度嘅信心，咁呢個係更加遺憾上嘅遺憾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朗星先同你 講。唔該曬啦，我係 陳朗星咧，係香港記者協會嘅主席嚟嘅。咁啊，聽完記協呢方面嘅講法，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馬上揾嚟監警會嘅代表同我哋傾下。有監警會嘅成員陳錦榮啊，陳錦榮你好， 陳生你好。 你好， 陈锦荣啊，相信你都听到咧，我哋同记协主席陈朗星嘅对话啦，佢就觉得咧喺现时嘅制度之下咧，冇一个当事人去到提交一啲资料，就令到一啲可能有非常仔细资料嘅个案被归类为无法追查咧，佢嘅评语系好遗憾啊，你自己点睇啊？ 我觉得我绝对唔同意啦。乜嘢叫做嘅證據好完全咧？其實記協嗰27個 cases 咧，今日保安局局長我諗都有講過啦。我哋其實呢個警方調查組咧，係不下咧30幾次咧，係跟催促啲投訴人咧，係提供進一步資料啦，嚟到同調查科嚟到溝通啦，等等嗰啲嘢嚟到建立一個個案嘅。咁如果你投訴人自己本身都唔走出嚟講嘅話咧，咁乜嘢叫做遺憾咧？我就唔係好了解啦。 明白。頭先咧，其實即係陳朗星咧，其實佢都有提過咧，都係承認係收到即係你哋嘅信件啊、電郵啊諸如此類嘅一啲通知嘅。咁亦都有講過就係話其實佢哋我以我記憶咧就係話喺個信件上面答咗兩次嚟回覆，咁啊兩次，咁啊寫信對於30嘅嚟講，可能即係嗰個幅度唔係話真係咁多啦。咁但係咧，我諗頭先嘅討論裏邊咧，突顯咗一個討論嘅重點出嚟，就係佢哋係知道。你哋去找他们去提供这些资料，但是基于他们觉得自己人查自己人啊，现在的制度上面他们不太信任啊，或者他根本上有呼吁过那方面的同行呢 去提供资料，但都没人敢去做。所以我想这一样东西是在于在现在那个即2019年，当然就是一个即 很非常之深刻的一个事件啦，咁就令到好多嘅信任上面咧，记协嗰边就讲得好清楚佢哋个 stand 啦。咁系咪喺一个方面，其实喺一个制度里面，系咪都真系能够去 address 到佢哋嗰个忧虑喺度咧？ 即系制度系咪令投诉人却步咧？ 你如果話制度有缺陷咧，唯一個缺陷咧就係個投訴人自己唔走出嚟提供個資料，呢、這個就係我睇嘅缺陷啦。你如果講話佢話睇片嘅，主持人，你知唔知道嗰27個 cases 裏面咧，只有9個 cases 咧係有片嘅，同埋睇片咧，永遠都係你就咁樣睇一個畫面咧，你係可能會斷章取義嘅，你睇唔到你睇唔到個前因後果嘅，所以咧。每一個合理嘅人啊， 去判斷一件事，都要清楚知道那個畫面之前為何會引致到那個畫面，之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那這些全部都是要去調查的，才至給所有的持份者一個公道的交代。 但是陳錦榮啊，嗱，以嗰一位咧係有實名去投訴嘅商台記者為例啊，呢位涉事嘅記者咧叫做陳浩維，佢嘅其中一項投訴咧就係涉及到咧，即係警方咧係以警棍啊去到揮打佢嘅手袖，咁啊警方嗰個回覆咧就係話由於冇辦法咧去到即確認到咧嗰個嘅被投訴人嘅身份啊，就話因為嗰個鏡頭咧影唔清楚個號碼簿，所以就無法追查。咁呢個會唔會都係影響咗投訴人對於嗰個投訴嘅信心咧？因為似乎係真係影到佢被打啦。咁而警方佢回覆嘅原因點解查唔到？因為揾唔到嗰位警員嘅身份。 呢個係一個個別嘅 case 啦。如果嗰個投訴人是有其他或者記憶啊，是看到那個號數的話呢，那當然是會對整件事的調查呢會有幫助啦。那事實上調查警方調查組呢沒辦法在一些個別的案件裏面呢，在看不到那個 UI number 呢，是沒辦法 identify， 沒辦法找出來那個警員，只能夠呢是朋友有關的資料咧，知道嗰個小隊咧，當時嚟講喺嗰個現場個小隊係邊個小隊，亦係喺個小隊裏邊咧，喺問曬所有小隊嘅警員，話有冇人見到有同事或者見到某一人係做呢啲嘢，咁經過咗呢啲咁樣嘅程序啦，同埋嗰個溝通咧，都冇揾唔到嗰個respondent， 揾唔到嗰個被投訴人出嚟。咁所以喺個別有啲情況下咧，根本冇辦法揾到個投訴人咧嚟到進一步。 個被投訴人，你意思係咪？ 被投訴人嚇嚟到進一步調查。咁當然你個投訴人如果肯出嚟，做一啲進一步嘅溝通，可能有其他嘅線索，有可能有其他嘅 evidence， 可能會令至到identify 到嗰個被投訴人。 咁 但係我哋都盡曬辦法嚟到揾嗰啲投訴人，根本即係我諗主持人你都知道咧，我哋其實係呼籲過好多次投訴呢個事。這個步驟咧係一個好嚴肅嘅一個機制嚟。如果你投訴人自己本身都唔肯走出嚟講嘅話咧，咁你淨係講話哦那個制度咧對佢哋嚟講咧做唔到信任啊，有缺陷啊，咁我覺得你自己本身都做唔到你自己應該做嘅責任，咁你從何嚟到講話嗰個制度係不公平啊？做唔到佢應該被設計嗰個用途啊，咁我覺得唔係好公道咯。 好，陳生，我都想即係趁機咧都問一問咧，因為其實呢個制度都持之以恆咗好耐下噶啦。其實咁以往嚟講咧，即係如果當即係有人去投訴警察的時候咧，咁始終都係即係都係向緊相關嘅投訴科去做呢件事。你喺個溝通上面點樣去令到啲投訴嘅人係會令到佢哋覺得安心，係佢哋自己嘅身份或者係過程裏面係受到保障。 仲有一分鐘左右。 這個問題有好多假定喺度啦。如果冇聽錯嘅話咧，成個制度係好透明化嘅。成個香港嘅社會咧，我唔相信你走去投訴有一個咁嘅機制走去投訴咧，而因為做投訴呢樣嘢咧，會覺得自己個人身安全係受影響嘅。我諗你個問題係問緊呢樣嘢咯。我睇唔到香港係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咯。 又或者我想麥家俊會想問的是，即是怎樣讓到那個投訴人是有即信心他的資料是會被妥善地處理。 沒錯。 整個投訴機制這個投訴案件的內容啊等等都是受到一個法例所保護的。那所有的資料呢是不會被 不適當地去用的。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錦榮，同你傾到呢度。陳錦榮咧係監警會嘅成員嚟㗎，拜拜。